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61集，顶头大 boss。 他好了，秦冉不紧不慢地回。 怎么可能？ 导演不信，这才多久啊。到了三楼，秦冉停在秦修成的房门前，用脚踢了踢门。 啊，小林腿还没好，我有钥匙啊。 秦修成的经纪人往前走了一步，他刚拿出钥匙，门开了。秦岭手上还拿着游戏机，朝秦冉等人看了一眼，长卷的睫毛忽闪着。 姐姐，叔叔，你们回来了。 然后还往旁边退了两步，让他们进来。秦冉没有进去，他只是靠着门，双手环胸，朝导演看过去，嘴边挂着漫不经心的笑。看，他好了。 不，不，他没好。 导演看着秦岭，对方腿脚利索得很，走路也利索得很，但几天前他腿肿得老高，节目组都是看在眼里的呀。跟组的医生检查了，说最少要四五天的时间休养才能下地的，这才两天，你为什么就好了呢？导演看着秦岭的脚，恨不得能看出一个洞来。 你今天下午就走？ 秦修晨看向秦冉，秦冉修长白皙的手指不经意地敲着保温杯，想了想，回道：嗯，也不是，后天早上七点走。我住镇口的一个院子，你们录完节目可以来找我。秦修成知道秦冉似乎有人在这边，他没有深究，只是微微颔首。 好。 秦冉回房间收拾自己的东西，这边导演停留在秦修成这儿没有走。等秦修成的经纪人关上了门，他才悠悠地看向秦修成： 你侄子的脚怎么这么快就好了？ 经纪人也不信邪的去检查了一下秦岭的脚，昨晚还有一点肿的脚脖子，这会儿全都消下去了，看不出来之前受过伤。 哎，你今天做了什么呀？ 经纪人匪夷所思地问秦岭。秦修晨直接走到桌子边，拿起桌子上的一个白色瓶子，垂下眼睫，眼眸略略地扫过咋呼着的经纪人跟导演，没有说话。他记得这是昨天下午秦冉拿给秦岭的药。景文房间，景文表弟坐在椅子上，靠着椅背，膝盖上放着电脑，神色有些怔忡。咔嚓一声，景文开门，跟经纪人一起进来。 没想到小冉冉这么快就离开节目组，我还想明天早点收工呢。 他低头翻着手机。从导演那儿知道这个消息之后，景文就去找秦冉告别，顺便加了微信。 他不是圈内人，没微博。 景文有些遗憾， 不然可以互粉。 他有微博的。 景文表弟开口，忽然间又反应过来，坐直。 他不接着录了。 景文点点头。 是啊，小林脚好了。 他还没说完，表弟就一阵风出去了，砰的一声带上了门。 哎，真是奇怪。 景文看着被表弟放在桌子上的电脑，是九州游游戏页面，上面显示着一个人的主页，一区，胜率100%， Q2。景文眯眼， 这不是小冉冉刚刚的账号吗？他怎么找到的？ 这边秦冉已经收拾好了东西，他房间的东西不多，就一个包，其他衣服都是之后程木送过来的，大部分没有穿过，他把穿过的收起来，没有穿过的留给了田潇潇。田潇潇跟他的经纪人都帮他收着东西，之后跟秦修晨、妍希等人一起把他送到了楼下，外面有蹲点的粉丝，秦冉没有让他们送出去，就停在酒店门口。他刚出门，景文表弟噔噔噔地从楼上跑下来， 你等等。 秦冉把背包扔到身后，站在原地抬了抬眸。景文表弟追到外面去，气喘吁吁地追上了秦冉。 你是去年魔都在 OST 战队打比赛的那个 OSTQR 吧？微博那个 QR？ 我看你的手速还有你的打法跟他一模一样。 他是疑问句，但语气却很肯定。不，我不是。秦山往旁边走了一步，冷漠地开口。景文表弟是个直男。 你是，你本来就是。 一区二十星的单排记录找不出来第二个人。还有刚刚八分钟的对战记录，他的狂暴手法跟当初赛场上几乎差不多。魔都那场比赛，就算不是 OST 的粉丝，也一遍又一遍地看了好多遍。景文表弟怎么可能认不出来呢？声音很大，秦冉直接把手边的黑色耳机戴上，冷酷又没有什么表情地说道：我说不是就不是。临走的时候还瞥他一眼，别跟过来，小心揍你。说着他捏了捏手腕。 你揍我你也是的，你本来就是的。 景文表弟跟着他继续往前走，喋喋不休。走了两分钟，到路口，秦冉拿出来鸭舌帽扣在头上。等在路口的程木耳朵灵敏，听了个大概，立马走过来，左手反擒住景文表弟的双手，右手捂住景文表弟的嘴。 秦小姐，你走吧。 待秦冉进小楼了，看不到人影，程木才松开手，木着一张脸看景文表弟。 你太丑了，本来是也变成了不是。 等送走了景文表弟，程木回到小屋，听秦冉说秦岭脚好了，他不用继续录下去了。程木才恍恍惚惚的觉得他好像发现了程俊威逼顾惜池的真相。小楼，程俊坐在石桌上翻着一本书，一手不紧不慢地翻了一页纸，一手端着茶杯，他对面还摆着另外一杯茶。秦冉把背包随手扔到桌子上，坐到他对面，拿起桌子上摆着的茶杯喝了一口。程俊头也没抬，气定神闲地询问道： 不接着玩了？ 不了。秦冉把茶杯放下，手指支着下巴。程俊放下书，坐在对面垂眸看了一会儿，手指点着桌子： 是因为碰到以前的粉丝。 你混到了现场？秦冉抬眸，眉眼微挑，倒看不出来太大情绪，只是用一双好看的杏眼看着程俊。 我让江冬夜转录了分屏。 程俊咳了一声，含糊不清地开口，然后望着天。秦冉看了他几秒，稍稍扬眉：你转录分屏干嘛？程俊也忍不住笑了，他垂下了眼眸，那双漆黑好看的眼睛微微弯着，认真又温柔，但是又有些无奈地开口道： 你喜欢你那个叔叔， 不然也不会去帮他录节目。还行吧。秦冉伸手敲着桌子，眉眼漫不经心的。他对小林挺好的。 我知道了。 程俊微微颔首，若有所思地说道。秦冉伸手翻着手机，微信上江冬夜不知道什么时候给他发了一条消息： 你是在 C 市山城？ 秦冉懒洋洋地伸手敲了一个 N 字过去。京城的江冬夜猛地站起来，文件也不签了，拉开椅子，匆匆忙忙地直接吩咐助理： 准备一张最早到 C 市的航班。 今天去实验室找顾惜池的时候，江冬夜才知道顾惜池两夜没睡，就是为了给程俊赶出来一瓶实验用药，还寄到了 C 市。能让程俊催的，江冬夜只能想到秦冉。又因为程俊让他转录分屏，江冬夜一边往外面走，一边拿出手机给节目制片人打了电话： 江总，明天的会议。 秘书拿着行程表过来，江冬夜头也没回， 直接推了。 秘书看着关起来的电梯门， 跟其他几个人面面相觑。江总这究竟什么事，连明天的大会都能搁呀？ C 市山城酒店摄影棚，副导翘着二郎腿坐在凳子上哼歌，外面有人进来，正是导演。 你怎么这个表情啊？ 看到导演进来，脸上的表情似乎不太好，副导扔过去一瓶啤酒， 来庆祝一下。你不会高兴傻了吧？ 导演摇头。副导瞥他一眼，拉开啤酒拉环。 因为秦影帝侄女儿不录了？哎，其实也没事儿，这两天的素材够我们火出银河系的。你也别太贪心，这种神仙时间长了我害怕。 他怕某天对方连他顶头上司都能请过来。哪个综艺节目能同时请到秦修晨跟妍希呢？不说两个人，光妍希一个，他们这辈子都请不到。还有 OST 九州游的火度。 不是。 导演吸了一口气，忧心忡忡地说道。 我刚刚接到通知，节目组大 boss 明天早上到，他是不是不满意白天天的人设，所以是来要我们删掉秦冉的镜头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